第四十课，网络时代。你现在上网吗？ 上网是什么意思？ 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呀？ 我自己。 邮件。 怪不得。 越来越。 一边，一边。 新闻， 聊天儿。